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西北四环北四海桥北外环方向，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北向南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展望节后的天气，4号到7号呢，北京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整体较为平稳，总体较常年同期偏高，最高气温是4度到6度，但夜间气温较低，最低气温是零下6度到零下7度，因此早出晚归务必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零下7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娱乐麻辣烫， 嗨，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多 呀！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2022年 FM 876，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品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百分百用心的声音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北京时间17:03，欢迎您锁定 FM87.6，欢迎收听娱乐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一丹。新年第一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了哈，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次相聚哈，又再一次的重逢。那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档，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趣的好玩的啊影视圈的故事哈。好的，那今天呢，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我们经常请到的哈，我们的老朋友谢小虎老师，欢迎小虎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嗯，这是我们的影视评论人，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影视制作人哈。 嗯、 小虎老师呢，来到了这个新年的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哈，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来。 我就觉得挺嗨的 挺嗨的，对 对对对， 我们这个节目确实是哈，改版之后我相信大家会听到不一样的感觉哈。 对， 那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哈，啊，新年新气象。那今天1月3号，明天就要开工了哈，祝大家开工大吉吧。 对对， 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说大家关注已久的影视圈的新闻哈。 对， 说到了这个影视圈啊，其实我想说，在过去的2021年，其实我们看到了影视的这个审美风向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2021年的审美风向标，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就是正。两个字就是正向，三个字就是正能量。 对对，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电视剧行业和娱乐这个行业来说，这几年发生的变化还是很大很大的。我觉得在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娱乐的有点太过劲儿了，就是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文艺形式出现的时候，都还是相对来说，我认为它的审美是稍微有点问题。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回归了一种正能量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其实从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观众和网友对于电视剧的这种口碑来说，还是凸显了这样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化。 是的，相较于2020年电视剧的方向哈，它是像平民美学的这个一样一种传统电视剧的转型。 对， 那么在2021年电视剧的主要创作趋势是正剧成为行业的主流，主旋律题材占据了品质高地。注意哈，是品质高地。 对， 确实我们回顾哈，要辞旧迎新哈，我们首先是要回顾一下2021年电视剧的发展，同时呢也回望一下2021年很多变化，行业内的变化，也同时带我们去感受一下2022年的影视圈哈。 对， 那说到了2021年的电视剧，其实我想问问小虎哈，有哪些剧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我觉得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电视剧跟我们年初的时候预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像2020年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成为网络的天下了。就是在之前的时候，网络剧的自制就已经像潮水一般就涌出来了。就是之前三大视频网站一年它的自制剧可能只有几个，但是到了2020年、2021年的时候，就一下有的从几部到十几部，然后到50几部、到70几部，就是单一个视频网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想象的说主要是网站的剧，但是2021年恰恰相反，我们真正让观众或者网友能够记住的剧，或者说是又叫好又叫座的剧，其实还真的就是网台那种剧，例如山海情啊，觉醒年代啊，理想之城啊，包括扫黑风暴啊，包括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剧反而是叫好叫座，观众比较认可的一些剧。 是的，我们提到这个电视剧审美，首先要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哎，这观众叫好叫座的和我们这个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是否一致哈？这在往年其实，尤其是十几年前哈，我们感觉到它其实是相对有偏差的，对吧？ 对， 尤其是市场，它好像跟我们所认为的经典作品的这种标准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欣喜的看到，在2021年电视剧市场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影视作品哈，能够达到既叫好叫座，同时也是非常极具文艺水准和高品质的。 对，咱们来回顾一下，就是之前的电视剧的这个审美的这种变化。电视剧呢，从1958年一口菜饼的到今天都大好几十年了。但是这个电视剧的创作过程当中，井喷式的，或者说发展比较快的，或者说是制作水平、投资成本整个的加大了，其实也就在最近的十年。再早之前呢，我们可能以写实啊，反映时代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也可以慢，也可以慢悠悠的讲，包括之前的渴望，包括古装的一些剧、正剧等等等等，这么多年来发生跟今天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最近的四五年左右的变化，因为网络的突起，年轻观众的突起，所以我们的电视剧的审美方向其实发生了一个转变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做电视经常会说到，哎，你的电视剧这个颜值得高啊，你得把它画的得洋气一点啊，你得把它光打的再白一点啊，或者说是你得让它这个上感情戏啊，就不行啊，他没有感情戏不行啊，你得让他小而美的，你得让他有小年轻出来搞对象啊，等等等等。就这些其实是在电视剧里面就是前几年占了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向，从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之前一年电视剧大概是300多部左右，这几年发展的水平基本上都是300多部左右，就是网剧加电视剧的总体的总量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网剧里面就能占到 也就是70%-80%左右。但是这200里面大部分都是小情小爱小青春，古装剧里面都是以穿越或者其他的，都没有正经讲故事吧，我是这么觉得。但是到了今年其实还是发生一个具体的 2021年发生很大变化， 在2021年发生变化。之前呢，就是说，你看这个颜值，你说他的颜值就是这个脸打得太白了，就是都一样，或者说是古装剧里面按剧情来说，就是基本上都是，细说乱说的。但是到了2021年，其实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回归。我不能说正剧这个，应该说正剧回来了。就包括《山海情》《觉醒年代》，包括其他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种审美。我还特别想说的是，这是迎合观众呢，还是引导观众呢？这是怎么来的呢？ 没错，就是说这个电视剧的正向的这个题材越来越多，尤其是关于扶贫脱贫攻坚的哈。 对， 比如说关于这个建党的，对吧？ 对，对， 像《觉醒年代》这样的作品，就是主旋律题材的回归。 对， 到底是因为市场的呼唤，还是因为政策的引导呢？ 我是自己觉得这是应该是一种市场的一种催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看啊，现在很多的观众呢，就之前我们业内呢就有很多的制作者就认为观众呢是喜欢这种小而美小而甜，当然是这部分群体是肯定是存在的，但是他以就是整个的都概括了，就是你所有的电视剧必须要这样，就是颜值画面或者什么都变成这样。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是三大视频网站做的剧200多部里面，我听他们整体的这个数据进行评估了一下，就是小而美的，就是按照所谓网友喜欢的迎合观众的迎合网友的，大概其得有60%-70%左右的剧都是不及格的。什么叫不及格？就是花了将近1亿多的剧做了24集，最后的点击量可能都没有破1000万，所以这个成本和代价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今年，所以2021年的时候，到年末的时候，包括一些视频网站，它做了一些改革，所谓裁员，所谓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其实也是说明了这些剧确实是出现了问题，而正的这些剧又回归到了它的主要的这种方针上面来了。 没错，就是说其实正剧的回归也是一种市场的呼唤，或者说我们看到较好较做的作品，它确实也符合了高标准的要求，高品质的要求。好，刚刚我们说到是整个2021年电视剧的规律哈，同时小虎也说到让他印象很深刻的几部作品。 对， 确实这几部作品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第一是很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是真的没有想到，虽然优酷当时播《觉醒年代》的时候，它是已经隐藏了所有的数据信息哈，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人去订阅它，订阅数量是多少，但是却依然是上了头条的。 对， 而且很多的应该说那个年代的革命先烈哈，就是被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所熟知了，而且也圈粉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觉醒年代》当中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再次感受一下。 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从今天起，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宣誓，陈独秀、 李汉俊、 于秀松、 施存栋、 陈公培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今天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正式成立了，我们三人有幸成为小组的第一批党员，接下来我们宣誓。 李大钊、 张申府、 张国焘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同志们，让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觉醒年代》当中一段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入党誓词，哎呀，好像 肃然起敬， 对，肃然起敬。而且我想说的是，在以往电视剧当中，很难像《觉醒年代》那样会台词会这么被网友朋友、观众朋友所熟知和讨论啊，这是一件让我真的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到今天为止哈，这个剧播过去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哈。到现在我们的网友朋友还在讨论，甚至背诵，甚至会回顾这些经典的台词，这个很有趣哈，这是一个现象。 对，我想说呢，就是去年的这个网络热搜词的第一个其实就是《觉醒年代》。 嗯， 这个题材的电视剧能够成为网友所关注，能够上热搜，能够成为出圈的电视剧，能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探讨和讨论的一个电视剧，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但其实它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影视剧方这个制作选材方向的一个变化。觉醒年代这部剧呢，按照电视剧行业来说，它就是应算是一个正剧。一般正剧可能在央一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在央一播，或者说是在就很难上到一线卫视了，就基本上是在央一播。 对， 我今天可能说的都是一些电视台不让播的啊，就别追杀我。所以呢，就是它其实是奔着就是央一或者央视播出，但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央一和央八播出的电视剧，它的网络版权其实很低的价格，可能只有十万以内的这个单集十万以内的价格。但同时期在三大视频网站播出的网剧的自制，有的已经能够到500万、600万、700万，这是十分之一，或者是天壤之别，或者是百分之一的这种区别。所以说，从做这样一个剧的制片人来说，他就有极大的一个魄力。从选题来说，很多人都被畏缩了，那也透露出一个现象，就是说做电视剧的这种有很多人他已经被市场所带跑偏了，身上充满了一些铜臭气。 嗯， 但是《觉醒年代》并没有这样，它是高标准的一个电视剧。做这个剧的时候，其实冒着我认为是在市场上它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你看编剧龙平平， 对， 导演张永新，这些都是属于一线的这个制作。 主演于和伟， 于和伟，包括像张彤也是实力派演员，包括其他等等一些演员。我认为这部剧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正剧的标配来做，而是按照一个极高的市场剧的标配来做这样一个剧，这是对正剧的一种敬仰， 对， 对那段历史的一种敬仰。我觉得这个所有参与这部剧的，我觉得是一种责任和魄力，很钦佩他们。你看这部剧最后先是卖到了优酷，然后优酷反销到这个央一，而且播出效， 哎，你看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变化， 我们对变化很大，先是网再是台。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几部剧里面，包括山海经，不是山海经是正午阳光的台网剧，包括理想之城啊，包括扫黑风暴啊，包括对手，包括其他的等等，都已经是网络在突到这个电视台里面。你想想网络原来是喜欢小青小爱才子佳人的，他现在也会回归到这种正能量剧，这也是去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网站回归到了一个正能量的台网剧的一个属性的剧里面来。 而且我确实感觉到了在觉醒年代当中的文学功底是非常强的。文学功底为什么？你看他的所有的台词全部是大段大段的，但是这些独白你没有觉得它非常的枯燥， 对， 它甚至有文学很深厚的功底在。 对，这个就是电视剧影视作品的一个魅力，它来源于生活，但是艺术的进行加工，能够让观众能够认可。所以我想刚才说的就是《觉醒年代》是按照一个极度的一个标配的市场剧的标配主创，然后来做这些剧。之前有很多的正能量剧，我认为 我们很多的业内的人员，他其实是觉得，哎呀，会不会市场会不会认啊？还包括一些三大视频网站呢，他在买剧的时候就戴着一些有色的眼镜来， 没错， 来做，哎，年轻观众会不会喜欢？而觉醒年代恰恰是给这些所有的人持不同意见的人一个响亮的一个嘴巴， 嗯， 对不对？ 是的， 他播的特别好，而且观众。这里面的人物包括其他哪怕是短短的几场戏也都上了一些热搜，然后观众也认可。 其实在上海关于陈独秀的那两个儿子， 对，陈延年、 对、他们的那个烈士他的墓哈，很多人是因为看了这部剧才在清明节去专门去纪念他们悼念他们的， 对对， 就是这就是一个剧给大家带来的一种正能量的反馈哈。 对、 除了 回想到之前，我认为影视方面做的是不够的、我认为影视方面不够的，有很多、不管说像咱们八零后了，有很多九零后零零后，他对那段历史他是比较刻板的了解的，但是是希望影视作品展现，我觉得得有责任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我们的新中国来之不易、 没错，这是说到了觉醒年代。其实觉醒年代刚刚我说到了这个台词很有意思哈。 对， 那其实这个台词也是我觉得2021年电视剧的一个热点词汇。为什么？咱们再来说第二部剧《山海情》。 山海情， 哎，这个台词更有趣哈。说这么多，还是大家先听一段哈，关于《山海情》的这个台词片段。张嘉译跟黄轩演了这个父子俩这个角色哈，一起来听听。 你说到水话，连谁都变了。 我跟你说，你现在吃的是公家的饭，端的是铁饭碗，要往前看，要求发展了。我爸干大庄，我事情少更弄了。 哎呀，多少年了，你还 多少年我还在？当初是你来啥了，差点连学都上不了。这不是我拦住你，能有今天了？ 我跟你说，水花不是原来的水花了，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 这， 我是看他可怜，我就帮一下他。再说了。安置好每个吊庄户，那也是我的工作和职责。 切，你坐说，大正忙你帮不帮？ 好、 你不给大正面子啊？我先你张主任去。 啥、你去连白去，张主任肯定先优先通电的事。 通通电人他都来不了。 那你去。 哎呀，特别逗啊！刚刚听到这个《山海情》的台词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这个扑哧一下，忍不住哈。确实是，这个是当年在去年播的时候哈，大家也没有想到陕西话一下子就风靡了。 对，就是咱俩嘛，好吃的很，魅力很嘛，就是就往这个方向。这个《山海情》这个剧其实是扶贫剧、它不是剧本，哎，它是根据真人真事 改编的， 所以它的人物的变化、人物的性格。它其实是有固定的一个曲线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太难了。但是这样其实扶贫是一个很枯燥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 就是你不好把它讲的特别的就是能够抓住你的眼球，因为它本身这个事儿是真人真事儿，你没法去编，对吧？ 对对对， 就是编剧有很大的考验，就是报告文学系列哈。 对， 第二呢，就是这个人物本身你要塑造它是要回归原型的， 对， 演员们不能自己随意发挥， 对 对吧？第三是这个故事本身啊，本身它不是一个流量故事，对吧？ 对，就这之前的像《山海情》，我们把它给划到就是属于农村戏，农村戏是 还土土的， 太土了，观众会喜欢吗？就穿着时尚的小年轻小伙子、小哥哥小姐姐们，他怎么可能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剧？ 而且这些演员我也很佩服哈，黄轩也好，热扎伊是吧？ 对， 然后全部都是放下偶像包袱哈， 然后脸都晒得黑黑的、 红扑扑的， 所以像这个剧当时。在做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吸引年轻观众，所有的网站它其实是打鼓的，其实打鼓的怎么可能呢？但是孔笙导演正午阳光他把这样的一个剧做到了一个标杆，做到一个天花板、做到了一个爆款上面。山海情在播出的时候真的是我认为上热搜和成为重要的这个话题或者是出圈，主要是年轻的这种观众给他使的这种劲儿。我觉得这个剧真的是可以拿出来说一下。按照市场上来说，咱也分艺术性和市场性来说，按照市场性来说，原来的时候就是农村戏，我记得特别清楚，马向阳下乡在央一播的时候，他的网站只卖了90000块钱卖给了盛世骄阳，所以农村戏太难。 小虎老师今天是真的刨根了哈， 真的， 把内部交易价格都亮出来了。 对， 对， 但是呢，就是其他的剧都可以卖到好几百万，那时候《如懿传》都卖到900、1500万单集了，所以像这种农村戏，它卖的钱很少很少， 没错。 所以说这样的剧做成，我觉得也是胆子很大的。 对， 我觉得第一市场方面，第二个呢是这个网友的认知度，市场上面我认为是很难，就是口碑上面来说，我认为是可行的，因为孔笙导演就是拍出这样的一种。电视剧行业里面，我认为导演他是能够排在前列的，所以呢，但是在市场上面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轻观众。那天我见到了一个我的一个弟弟，他是92年、93年的，然后他给我讲了一段，说郭京飞说演的《山海经》，他说啊，说他不是迷路了，他是福建人嘛，他说有个教授他来记虾，然后两个人说记虾，他记虾了，记虾得报案呢，他说不是记虾，他是治沙。所以呢，你看年轻观众，年轻一个九几年的一个小伙子，他也是喜欢，那所以说他是抓住了一些年轻观众的这种心，他让他们知道那个年代觉醒年代是新中国成立，这个山海情是我们这个扶贫致富的这么一段小说的缩影，让我们现在的90后、00后能够了解到，或者是能够吸引住他们，我觉得这是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种光荣吧。山海情，我认为啊。 而且我们也发现哈，就是这些流量级的演员或明星来到这些正剧当中的演技，哎，真的是让我们挺刮目相看的。 对，那天听到一个特别老的艺术家，就是采访的时候说，你看说包括像易烊千玺，包括像其他年轻演员，他说他们身上有我们当年老艺术家的身上的那个劲儿和那个范儿，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传承，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晚会啊，包括其他的，都是一老带一新。其实年轻观众是能够拎得住这种时代的一种重托的，就包括他们来演很多的正能量的剧，我觉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现象了。 所以说这些流量级的演员或明星，他们已经抛下了高价片酬或天价片酬了， 对吧？ 已经没有这个包袱了。 对，这个又说到一些电视台不让播的了。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行业是有一个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有的演员有单部剧有1.6亿片酬的，或者是有1亿片酬的，动辄就是7000-8000-9000万的，有的。可能 好像不上千万，这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流量级的 明星行。对，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怪。然而，经过这个洗礼，我觉得今年2021年还是回归到了一个正能量的。 没错，所以今天请影评人翔，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2021年的电视剧发展方向，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2022年哈。所以说了这么多，其实要说的是电视剧的回归主流是势在必行的。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娱乐麻辣烫，我是易丹。我们下半段接着跟您聊电视剧的那些事儿。 是不是年末事儿多，这会儿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 是不是忙碌了一天，这会儿刚腾出脑子想新家到底怎么装？ 不管时间多晚，只要你有装修问题，可以随时打给全包员， 把严控装修预算、规划设计方案、装修时间安排这些事儿扔给我们。 想先让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也记得打给我们预约哦。 400-606-8866， 我们在电话这头温暖守候新家梦想。 新东方主义美学大师叶景天首度执导话剧《倾城之恋》，电影和舞台平行交错，实力派演员万茜、宋阳领衔主演。2022年1月6至10日，《浪漫传奇》登台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1月12日至16日迎来复排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家可是头等大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我省钱还省出错来了是吧？ 省钱没错，但是凡事得有个度吧。 5万能把咱全家装完，还有更便宜的吗？ 你自己听着靠谱吗？5万装70平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吗？ 那你也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啊。 问问全包员，橱柜满配，建材全含，家具包员，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万去了？ 打400-606-8866，10万就搞定，还送电器呢。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这个电视剧的这个迷雾剧场的风向标是不是发生变化了哈？确实那部剧确实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对， 但是呢却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涉案题材成了影视剧发展方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题材。 对，我们现在跟上半场聊的不一样了，上半场聊的是主 旋律 的电视剧、 哎 我补一句啊，就原来有在之前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哎呀，说你千万别做主旋律的剧，你一做你肯定赔钱。错，去年全错，做主旋律的剧既挣钱又挣名儿。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风向标。第二个呢，去年的时候还有人说，哎呀，你得做小情小爱的剧，小青春的剧，搞对象双生双旦，或者说是其他这个古装剧，你得扯来扯去，天上掉块石头，一个分到这儿，一个分到那儿，或者是夏侯惇大战西门庆，就是这种歪说历史的。去年2021年集体不及格，就是80%-90%不及格，就是大概其我算了一下，得有150部剧是这类题材剧也不及格。去年还有一个预言，就是说这个涉案题材的剧一定会 爆火、 爆火、爆红，到处都是。 是， 但是去年其实没有前年的剧品质高。虽然量上去了，但是能够拔尖儿的远不及去年那3-4部。今年包括八角亭啊，包括今年可能后面还有淘金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剧，包括谁是凶手，包括其他，其实都还没有想象的那么 差强人意吧。 啊，对，还差。 我们还是客观的去 对对对 去评价它。虽然爱奇艺也非常的用心哈，我们也知道他想给我们带来一种独特的观剧体验。 对， 但是不得不承认，涉案题材是不好拍的。 对，因为呢，就是我们又回来说一下，就是涉案题材在很久之前是作为电视剧的一个主要题材。但是因为他把涉案细节写得太详细了， 所以成为了一个指南。 对，成为一个指南。后来我们在黄金档就把它给切了。这大概10几20年，涉案题材剧就很难进到电视台的黄金档。但是因为网络的突起，网络嗅到了这个有很大一部分观众喜欢，所以爱奇艺是坐在了这个之前前列，然后专门做了这个迷雾剧场，就是涉案题材。这是在2020年。但是2021年的时候，其实按照道理来应该很多，但是我告诉你，去年只有4-5部左右是上了迷雾剧场，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涉案题材的出现，但是都没有出太大的声儿，它还够不上迷雾剧场的这个坎儿，这个门槛儿。去年播的这几个虽然声响还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它也是属于不错的了，就是不错的。其实去年的话，就是两句话概括，就是第一，涉案题材的量确实是多了，但是精品少了，精品少了。 如果从影视从业者的角度考虑哈，因为小虎也是制作人哈，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首先从一个可能一年只拍1-2部作品的一个不是限定题材，变成了一个限定频道题材，怎么说呢？迷雾剧场。迷雾本身它就是涉案题材，对吧？ 对。 当我把这个涉案题材变成一种类型化，在一个剧场里播出的时候，它就变成常态化了。 对。 当常态化，它自然就需求量非常大。 对。 当需求量大，那自然就有需要供货哈。 对。 当然，这个编剧、导演、演员，他必须要非常了解这个题材，同时呢，还能够真的一次比一次这个所涉猎的这个故事内容哈，要更加的精准把控观众哈。 对。 所以呢，不管八角迷雾的评价如何，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后面几部作品是还是不错的哈。比如说最近刚刚播完这个对手， 对， 斗智斗勇的当代谍战剧哈。 这个我提醒，这个不是迷雾剧场的哦，这个是这个爱奇艺的自制剧，然后在央八播出的。它呢算是它不算迷雾剧场的这个剧，但是它是属于涉案题材的电视剧。 这部作品呢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哈，我觉得可能是在今年2021年的涉案题材当中，它应该属于一个不错的口碑和成绩。 对，我想我就着一丹的话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涉案题材的剧。涉案题材剧已经成为网络的主要的题材的一个电视剧。去年呢，虽然迷雾剧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剧呢，并没有达到大的爆款，像前年一样的大的爆款。但是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些涉案题材剧还是出现的，你包括扫黑风暴，你包括对手，包括这个东方卫视播出的也平凡，包括其他的这几个涉案剧还是不错的，就是涉案题材剧已经成为 网络和电视台都比较喜欢的剧。对手和也平凡为什么他呢就不算迷雾剧场呢？因为他的涉案的东西 够不上那个门槛， 够不上那个门槛就像你打比方说爱奇艺说的谁是凶手，谁是凶手这名字就很明显，到底谁杀的，到底谁杀的，从第一集一直找到最后一集，所以呢还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也平凡也罢，包括对手也罢，它还是属于涉案题材的电视剧，但是它播出的口碑也是很好的，我看基本上都是在豆瓣在八分左右。我想说的就是2021年的另外一个风向标，就是涉案题材的电视剧，不管是在网站的迷雾剧场，还是说在一线卫视，还是在央一央八播出的，都有比较好的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 口碑。 同时我还想说呢，就是按照艺术性来说，它总体上来说是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从市场性来说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迷雾剧场的剧基本上都是定制，都是定制，就是没有太大的风险，只要你够了剧本，够了这个坎儿，制作公司就不会赔钱。然后央一央八的这个也都是一样，总体上来说涉案题材的剧还是不错的。 好，我们说到涉案题材哈，我们在想就是2022年的涉案题材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呢？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谢小虎老师有没有内部的线报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涉案题材的剧。现在爱奇艺被播的还有两个剧没有播，然后优酷的和腾讯的现在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剧场，但是大概其还有30多部剧左右。但是现在的这些涉案剧都是当年拍当年播，当年拍当年播，也就是年初拍年尾播。迷雾剧场也是在年尾第四个季度才放，所以现在来说呢，就是迷雾剧场的这个算是告了一个段落，但是2022年的时候又开始做了。从爱奇艺的这种片单上来说，它的涉案题材剧一年大概其实是15、16、17部左右，能够有5部够迷雾剧场，其他的是在其他的剧场播出，这个还是值得很大的一个期待。基本上都是以小说按照电影级别的这个主创来做的，就像举个例子，大家八角亭，包括其他的涉案题材剧，都是像你看段奕宏啊、刘琳啊、小的这个鲜肉的演技派啊，都加盟了。迷雾剧场的这个涉案题材的这个剧的整体制作水平还是蛮高的，值得期待，值得期待。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涉案题材，其实涉案题材也反映了两个风向标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电视剧的制作成本现在是小而美，但是其实迷雾剧场反而是大成本， 对， 大成本制作， 对。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哈，中生代演员反而是回归到主要荧屏当中了，比如说郭京飞、 对 谭卓啊这种角色，就是我们看到的，包括吴越，对吧？相对来说，都是我们看到的是上了一点年纪的， 对 中年的这样的演员，反而他大放异彩。 对，涉案题材的剧呢，就是咱现在是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也整体的制作的这个成本下降了。前几年我刚才说了，就是前几年演员的成本都是比较疯狂的，包括导演、编剧，这编剧一年能出15、16个剧本，然后呢，导演也是就是马不停蹄，剪辑都不干了。所以呢，在去年，在2020年或者是2021年的上半年，其实有很多的剧，就是所谓的市场剧、口水剧，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了。这是违背了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规律。就是没有认真来做这个事情，就像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他是做了6、7年的剧本，你说这个剧本和台词好不好？ 太扎实了。 对，有的人3、4个月找几个写手就写了个剧本，你说这剧本怎么可能好呢？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迷雾剧场也罢，或者其他也罢，它整体的制作水平是要比之前精良，就是你这个编剧必须认认真真把这个剧本写好，你才能进了迷雾剧场这个坎儿，这个门槛儿， 这是一种很好的回归哈，就是高标准严要求。 对，还有说一些不让说的，就是迷雾剧场有很多导演，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剧亲历的这种事情，就是在前期拍摄，如果说这部剧拍摄3个月，拍摄3个月或者4个月，在拍到1个月的时候，由资方、出品方、平台要过来看片，如果片子不好，我可以把你导演换了的。 天哪，这个是巨大的成本， 巨大的成本，但是就是止损， 就是如果说一直用下去，这个剧就没有希望了。 没错， 对，我要告诉大家，告诉网友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市面上播出的有很多的剧都是换了导演的。 天哪， 真的是换了导演，就是拍了一半换了导演的。这个为什么？因为对于制作公司来说，如果我最后交的片交的不合格，平台是要扣我钱的。 没错， 如果平台播的这个剧播的不好，我花了好几亿或者是一两亿，花了这么多演员来做这样一个戏，最后拍的不好，那我也要对我自己负责任的。你看有很多的平台如果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不就得裁员，得赔钱了吗？那就是不行的。所以这又到了一个，回到了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对于制作来说，它是成本降低，演职人员降低，但是对工作和事情认真负责。你如果不认真负责的话，随时把你 更高了， 就包括演员，包括演员也一样，也在你演了前面几场戏如果不达标的话也一样换。这个在2021年的下半年平台的自制剧当中尤为突出。 哇，演员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对，糊弄不得，因为前几年经常糊弄啊，真的是导演 一会儿不是换脸，一会儿就是一二三四五 ABCD。 对，你包括之前黄渤那段戏嘛，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为什么去年来说2021年有了这样的一个风向标呢？就是那种假的终究是假的，它成不了经典。 所以行业是需要风清气正的， 对 啊，也需要正本清源的。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又回到了咱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涉案题材的剧，它的成本是在，其实是在降低，降低在谁那儿？降低是在演员的片酬，而制作的成本是在加强的。主持人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涉案题材的剧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时候，出口到东南亚，包括欧洲，包括日韩，包括其他欧美地区，我们的涉案题材的剧，包括其他业剧， 非常有市场， 非常有市场，海外影响力很大。原来我们就是像韩国，他对我们国产的剧他根本就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现在反输出去的剧还是挺多的，所以这说明了一个制作水平的一个提高。 没错，很多人说哈，现在可能是影视剧的寒冬。 对， 虽然是寒冬，但是这个寒冬也同样成为了一个契机。什么契机呢？就是让我们的电视剧真的按照品质的要求，高标准严要求。 对， 而且回归到一个真正正向的，也是非常符合行业规律的一个发展趋势上来。 对， 这件事儿本身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认为它是寒冬，我认为它可能就是一个电视剧行业的一种调整期。 对，你看像收视率，咱又说点这个 不能说的 不能说收视率。 嗯， 卫视的收视率一直都有假，我是亲历者，就是我是亲历者。然后视频网站的点击量也有假的，就打比方说1亿的点击量可能几百块钱就可能会买的，包括所有是转发评论，我觉得相关管理部门去年的打击力度还是很大的，把这种假的东西，或者说是 为流量 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东西，我觉得都砍掉，我觉得这是对的。去年的时候包括爱奇艺和优酷都是采用了就是 关闭后台数据。 对，关闭后台数据。 这个也很有意思哈。 对， 优酷是没有关的，不是，那个腾讯 是 没有 关 的。对，优酷和爱奇艺关闭了，那其实关闭两年了大概到现在哈。您看到的这个情况，您觉得是关好还是不关好？因为好多朋友也在分析其中的数据。 对，就像卫一线卫视播出的剧做收视率似的，就是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就是你骗的是自己，广告商到你这头没有用他也不会干，但是电视台他可能还在皇帝的新装，他还在弄着这个泡泡，结果现在都被一线卫视都被视频网站都给快突袭了。视频网站也是一样啊，视频网站看到了一线卫视的收视率造假给自己带来的重大的一种损失，所以视频网站先把自己的视频网站给关了。腾讯虽然现在开着这个按照点击量，但是据我跟原来跟腾讯这个合作的这种情况，之前有其他家可能是在会刷一些这个点击量，但是腾讯到了晚上自动就给它切了。因为它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如果 自己的这杆尺子都有了问题，那真的是有问题。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不管是收视率问题也罢，还是关了流量和没关了这个点击量也罢，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的东西它就是好的，不好的东西你吹得再高，观众也是不爱看的。这就是去年回到了一个正的这个风向标上面来、 所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去年电视剧就是正，对吧？ 正，我觉得正 是的。好，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话题哈。最近这段时间，我身边好多90后的朋友跟我聊啊，说他们喜欢去玩一种线下游戏，剧本杀。 对，剧本杀。 剧本杀很有意思哈，因为这几年呢，其实在 IP 这个大行其道的时候，会发现哈，尤其是电视剧的剧本杀，成为一个产业链条。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发 IP， 除了影视，除了这个舞台剧、音乐剧啊之外，还有一个剧本杀的环节。 对。现在呢，因为现在的电视剧呢，行业里面基本上都是靠着跟电视台的定制和视频网站的定制 来维持收入， 来维持收入。那所以他们两家，就是视频网站占整个影视剧自制的90%以上，而电视台占10%左右。那好，那现在的三家视频网站，尤其是爱奇艺，它已经开展了剧本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所有的网友来参与，包括玩剧本杀的这一部分，这个玩的比较好的，对这个人物走向或者什么的，这个互动剧，就是又产生了一种剧叫互动剧，包括按照剧本杀的这种玩的方法产生的一些剧，我觉得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今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根据剧本杀所出现的一些互动的影视剧。 这也是爱奇艺的迷雾剧场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哈。 对， 之前他们的这个 CEO 戴莹就曾经讲过，就是说可能未来我们的迷雾剧场所有的破案剧，可能未来会有一个产业链条是剧本杀，或者是实景的这种体验式的场景的这种很有趣的游戏方式。 对， 我觉得这个是影视行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产业链条哈，它不是说这个剧播完就完，它产生了更多的效益和价值，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对， 对，好，最后剩下一点时间哈，我们聊聊2022年。我相信大家非常期待这个环节，为什么？这个因为小虎老师本身他是制作人哈，他是这个制片人，所以他也是行业内的这个最了解消息，也是最快速知道消息的这个线报哈。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啊，应该是行业的从业者，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2年会有哪些作品跟我们见面呢？ 对，我想说的呢，就是2021年其实是一个风向标，风向标刮过来的时候，其实就是22年的这样的一个剧的这种现状。现在呢出现了一个现象，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原来的电视剧基本是不到央一跟央八的，就是因为它网站卖得很便宜，因为这样的话我制作一部电视剧，如果央一跟央八播完的剧，我只能卖5万到10万块钱这个网络版权的话，那我还不如卖给视频网站自制呢。但是从去年开始，所有的大剧都由视频网站反扑到央视。去年央视其实播出了很多很多比较好的剧，包括《理想之城》啊，包括《隐秘而伟大》呀，包括这次的《雪中悍刀行》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剧都跟视频网站相结合。明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大剧都在视频网站，对不对？但是视频网站并没有单单的播这样的一个这个网剧，而是跟央视捆绑进行。所以说明年的大剧在哪儿呢？在视频网站，也在央视。 所以其实说到底，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比较主旋律题材的作品，其实也许会在网络上进行首播。 对， 然 后再在卫视。不是，就是其他的一线电视台播出，但有可能是央视、央一或者央八。 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哈？ 你包括 现在大家，我很期待有哪些作品要跟我们见面。 马上就有一部剧嘛，就是《人世间》嘛， 《人世间》春节档， 春节档在央一播出，它是这个爱奇艺的，我能说它是属于自制剧，因为爱奇艺首先是买了这个剧，然后反过来在央一播出的。 对，它的版权是腾讯影业买了。 对， 对，买了版权之后，然后其实这个出品方， 腾讯影业做的， 这出品方很有意思哈，它是腾讯影业买了版权之后，然后呢，大家非常熟，腾讯有几家公司哈，其中有一家公司做了它的这个剧，然后呢，爱奇艺也觉得，哎，这个剧我也非常想要，所以两家其实是共同出品的。 因为你说的这个公司， 新力影业， 对，你说的这个公司我比较熟悉，因为最近一直在跟他打交道，因为 为2022年我们要一起拍一部电视剧，就是《人世间》这样的一个剧呢，是新力来做的，新力也咱们这， 但是它的质量肯定都没得说。 对，咱们又快速的说一下，就是因为电视剧行业里面原来有大概其得有个一两千家，但是现在做电视剧的大概其只有200家比较经典的这种公司，但是在头部的大概其只有4-5家，包括新力、耀客、正午阳光、华策和慈文，而新力就是其中的一家，就是这个《人世间》的出品方。 嗯， 这部剧呢，新力呢一直是做这个跟网站自制的，而爱奇艺跟腾讯这次就把它的这种自制剧《人世间》反过来到央一播出，这也是一种新形式。 嗯， 这也是一种新形式。 对，最后剩下点时间，其实我挺想问小虎一个问题的哈，你觉得现在的主旋律题材这么的多，井喷式的发展哈，它是一种探花一线，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回归主流，让主流回归主流？ 我认为啊，就是正能量的剧，他人是善由心生的，对不对？他是喜欢看正能量的一些东西的。我们有很多正能量的或者正剧，他是按照说教式的来说的，所以说观众不爱看。但是如果把影视行业的制作人或者是演员、编剧、导演能够认认真真的按照专业的来做正能量的剧，他一定是能够做好的。我认为从去年2021年的这几个杀出来的这个黑马，不被市场看好却成为热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贡献的这个正能量的主旋律的剧，从这可以看出2022年主旋律的剧依然是占到主导的这种地位。这并不是说是政策的原因，而是市场所促使这样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主要如果说主创和编剧跟导演跟演员能够像今天或者说像2021年做那两部剧的那种精神头来看的话，我认为2022年或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比较正能量的剧依然是成为这些剧的一个主流，包括年轻的小鲜肉、小花旦也都会来扑过来，包括我们最近在看爱奇艺跟江苏卫视播的《王牌部队》、肖战、黄景瑜，包括其他的一些小鲜肉都在过来演这方面的戏。我认为正能量的剧也有市场，也有流量，也有口碑，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最后啊，我想用一段话来总结，也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网站当中特别讲到电视剧的一个批评的意义哈，因为我们这部我们的娱乐麻辣烫呢，我们的主旨是希望做一些影评类的分享哈。他说，批评的意义永远是为了中国的影视制作越来越好，可以在如何提升表演、如何改进剧本创作、如何避免当下出现的问题等方面提出质疑或意见，但我们不是仅是情绪上的泄愤，这是没有作用的。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从业者，每一位从业者各司其职，都能够做好他本分的事情，所以才会有我们电视剧的百花齐放，而不是探花一现，再无形迹。时间会给出答案，所以做时间的朋友。好，今天呢是我们麻辣烫的第一期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2021年电视剧，同时呢也跟大家展望了一下2022年电视剧的发展方向。那今后呢，我们会更多的邀请小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所看到的电视剧的发展方向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哈。大家可以搜索听听 FM 来点击娱乐麻辣烫节目哈，来分享一下您对于这期节目的感受感想，同时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娱乐麻辣烫，我是一丹，也非常感谢小虎的分享，谢谢小虎。 嗯，谢谢。 好，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上班了哈，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工大吉，谢谢。好，谢谢小虎。 谢谢。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